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京剧《铁公园》，童芷苓扮演陈秀英，姚玉成扮演邝中，孙正阳扮演陈母，白麒麟扮演石文。这是1985年的实况录音。 酒贪花，我的家大业又大，广田园多牛马，银子钱我是随便的花，骑骡压马随便的耍，人人道个个夸，都说我是个富豪家，我是个富豪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好好的逑。大爷石文，我爸爸石须龙，官居太原府的总镇之职，父母跟前只剩我哥一个，爱如掌上明珠的一般。嘿，我这个爸爸不大孝顺我，没事给我请一个教书匠来，把我关在书房，成天天这么紫渊长啊紫渊短的，念得我脑仁都疼了。今儿个我爸爸公事忙，我呀把先生打麻烦了，我把小子们叫出来，让他们给我想想主意，开开心。哎，小子，我说给大爷我出出主意，让大爷我高兴高兴啊。啊，有什么主意啊？ 哎，我说大爷，咱踢球去得了，咱们。 得了吧，你还出这馊主意呢，上回踢球就连我的踝子骨就都崴了，这回不踢球了， 不踢球了啊。那么着咱们打杆儿去。 得了吧，这馊劲儿的打杆儿的，好，出个好主意， 出个好主意。哎，大爷，西门以外有个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儿，长得别提多漂亮了。 对了， 哦，怎么着？有小妞儿 啊？对，有小妞儿啊， 长得好， 长得好， 好，好，那，走，马上就走。 哎，怎么？咱们得多带点银子。 哎，对，多带银子，带上点，带上点， 带上点， 带上点， 带上点，抬上点。哎，走啊走啊， 走走走。您打哪儿走啊？ 那自然是出大门喽。 出大门？哎，那可不成。 那怎么不成啊？ 咱得出后门。 对， 出后门。 对，得出后门。 哎，对，办这事还是走后门好。哎，省得我爸爸知道。走，走后门。 走。

什么心事啊？一瞧见你呀、啊，也全都忘了。 妈呀！ 哎， 咱们还是打起精神做买卖得了。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呢、啊。 哟，师姑，跟您说话，我还没收拾这个房子呢。 对了，你在头里收拾收拾，妈妈我的后头瞧瞧火去啊。 啊，是了。 还得说几句吉祥话。 哎， 谁先说呀？ 我先说。 那么听你的。 嗯，啊，有道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这个财源卯上放空枪。 还什么呀？财源卯上打三 鞭。对了，打三鞭。我得吆喝吆喝，丫妹，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哟。哎，我让你小子 们，怎么着呢？ 怎么刚出来你们就饿到啊？ 走 不动了，走不动，起来跑。 走不动还跑啊？ 还跑得动？ 是走不动就跑不动了，是不是？ 对， 正隔着嘞，离那儿还有多远呢？ 还有八十里 啊，还有八十多里，那干脆回去得了，那么远。 哎哎哎，对， 怎么了？ 您呐，等会儿吧 啊。 您说离着远 啊， 他离着不远呢， 离着不远， 离着不远呢。 那这么着了，你们呀给大佑快点走，到了那儿美人美，哎，两吊钱。一碗烂肉面，你们瞧怎么样？ 还有面吃？ 哎，那是啊， 那成了。 哎， 那您站好了， 站好了吧？ 干嘛呀？ 闭上眼睛， 走道干嘛还闭眼睛啊？ 您闭上吧。 闭上吧。 哎， 闭上眼啊。 好， 睁眼。 嗯，还在这儿？ 到了。 你们不说八十里呢吗？ 不是，那是八十里。 哎。好，小子们，你们钻打呀我呀！ 哎，不敢。 两吊钱一碗烂肉面全吹 得， 吹完了这 个。哎，小子们， 哎， 怎么着？就在这儿开眼呢、啊？ 就在这儿开眼， 就在这儿开眼，就在这儿开眼。 好嘞，咱们露西露西，哪儿开眼呢？这得看看小妞儿了，这个。小子们， 哎， 你们是让我看眼来了，还是让我害眼来了？ 让您开眼来了。 什么？你们让大爷开眼来了？ 是啊。 你们正眼瞧瞧，你瞧那个堆的那个，比我老婆还大的三轮呢。 嗨、哎，这儿啊是个幌子， 幌子。 对。 那好的呢？ 那好的在里头呢。 好的在里头呢。 哎，对了， 哦，还站着干什么呀？进去！ 哎，进去！ 快点进去！哎，怎么了？叫茶脖子！ 大爷， 茶脖子 啥呀？ 哎，不错，喝茶的。 得给您泡七壶茶。 哎，慢着 啊， 就要一个壶一个碗。 怎么叫一个壶一个碗啊？ 哎，大爷，我是喝茶的，他们都是看茶的。 哦，这儿还有看茶的？ 那是。 您等着啊。我说妞啊，拿茶来哟。 小妞，那是少我呢吗？ 少你呀、 啊啊，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歇那儿戳会儿吧。 那我再回去呀、啊。 妈呀，这小子干嘛的呀？ 喝茶的。 喝茶的。 嗯。 我瞧这小子贼么输眼的，不是好人，干脆我给他揍跑了得了。 得，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跑了，来俩轰出去，咱们吃什么呀？ 他不是好人，咱不卖给他。 嗯，不要紧。你甭在那儿待着，你到下边去啊！ 妈， 哎， 他可不是好人，您可小心点。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呢。 哎，我这小子， 哎呦， 有、 哎、 给大爷倒上， 哎，是倒上，给你倒上。咚， 这什么水？这个？这水不开呀、啊、这叶子也不落啊，这是欺负咱们爷们儿，这没喝过茶叶是怎么着？这个这什么买卖生意啊？叫茶脖子。 哎，茶脖子 来了。 茶脖子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欺负大爷是怎么着？ 怎么了？ 你瞧瞧这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你真欺负大爷没喝过600多块钱一斤的茶叶呀是怎么着？ 水不开呀、 啊、哎 呦，一定我们这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把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你先等等。 快，放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哎，这么大岁数还要菜呢？怎么着？是小妞起的、 啊、我还没喝呢。没喝就挑眼 啊？挑下来搁着嘛。 瞧这块骨头。 哎呀，小子、给我涮涮完再倒上，再倒 上。 快快快 快快快快！ 等，哎， 稍等。 哎呀，水开呀、啊，这叶子也落啊，喝的大爷肚子里头还能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那儿冒泡呢。哎呀，还真是喷鼻香啊！哎呀，这么着，咱们错怪了茶婆子了， 可不是吗？ 那这么着得了，咱们请茶婆子， 请茶婆子。 哟，怎么回事啊？ 不是。茶婆子 啊， 你这会儿有事 儿 没事 啊？这阵 儿 倒没什么事 儿。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坐那儿咱们娘俩聊聊。 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呢？ 哎，小子们，哎、你们一定要有坐下。 我给您搬。那我们这儿就给您呐。 哎，小子们，搀起来。 干什么呀？我这提鞋呢，我。 哎，瞧这干劲儿。 说吧， 我说茶婆子，大爷问问你，刚才

十人熊呢，我成了十狗熊了，我。 我不这样狼狈呀！ 嘿嘿，兄弟还提那大清早上起来，我去洗澡去了，这么会儿澡堂子着火了。 明儿咱们 去，哎呦，救火队来了。 慢动手 啊！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哎呀，飞爷，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哎呀，妈妈，我是摘劝的呀， 劝架的。 是啊， 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你可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啊，妈妈，你纵然赶到他夫，他家势力浩大，他的父亲不向着他的儿子，向着妈妈不成呐、啊？ 哎，这位大爷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出事来，准没我的好处啊！ 哈哈，妈妈，不至于为了何事与施家公子吵闹起来？ 别提了，提起来话长。这么着、 啊， 你要没什么事儿，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哎呀，听说相逢尊号大叫， 哎，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你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坐会儿。 哦，有了，妈妈。 有了，好，咱们走着走着走着。哎，听我告诉您吧， 哎， 这小子到这儿啊， 哦， 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也不开了，什么叶子也不落了。 后来我说我们 小、妈妈，到了无忧啊， 这 哟，金姑说话了，差点走过了座，就算到了。来来来，您坐下啊，给您沏茶去。 不要费 心呐，牛尾拿茶来哟。碰见这位大爷了，他说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那闹出事来没咱们好处，被妈妈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怪不得我一看见他就像个好人呐。 好人不在长相上啊。 妈呀， 哎， 您今儿个辛苦了， 可不是吗？ 您可累着了， 真陪我累着了。 您上那边歇会儿去吧，这屋子的客人呢、就让我照顾得了。 不用了，我还不累了，你先到下边待着去啊。 妈，您累了，这屋里头我照应得了。 对，我不累呢。 得了，好妈，让我照应得了。 得了，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儿伺候人家像样吗？你瞧，越说越来劲儿，就不害臊劲儿的。 呦，干嘛呀？呦，我这好心好意的怕你累着，我替你照应着，你怎么都跟我瞪起眼来了？你当我真爱在这儿待着呢？你让我在这儿待着，我也不在这儿待着呀。怎么这事儿？哪那么大的脾气？你可怪不？ 没完没了， 最大的本事他就是不讲理， 你还没完呢。这孩子真被他给惯坏了。 妈妈 要找平了、 妈妈帮他一步，不至于为了何事与

上气儿不见下气儿。 哦，刚才呀、啊，金姑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对了，我肚子还饿着呢。 好的，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儿去吧。 那我就到后头吃鸡蛋去了。 妈妈， 哎， 我看大嘴老公身上，我眼里他碰上 啊？怎么？ 三棒公啊！ 对，你瞧说话大喘气儿啊！我得叫我们妞儿去啊！我说妞儿，快来哟！你要是慢着点儿， 妈呀！ 哎， 您不让我吃鸡蛋吗？ 啊， 我拿筷子一夹没夹住，掉地下了。我拿脚这么一踩呀， 怎么了？ 成了彩蛋了。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成花蛋了吗？ 妈，什么事啊？ 人家说你拉弓拉得挺好，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哎呦，那感情好。 什么呀？ 您说什么呀？ 我说三把弓啊。 我说弓三把呀。 有的是弓三把，快进来。 别唱这，听我妈说的，您瞧我拉弓拉的不错，要跟我配上。 这又来了。 啊、哦，不对了，三把弓，三把弓， 拉的不好，不要进校吧？ 不校我能蹦。 进城 上 了，妈呀！ 哎， 您瞧他拉弓怎么样？ 拉的好多圆呢、 啊。什么圆啊？您外行啊！ 你怎么没外行了又？ 我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你拉弓什么样，他拉弓什么样啊？ 我拉弓俩手指头，他拉弓满把钻，我们谁都没好呢。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妈呀！ 哎。 就问问他、 嗯、 除了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哎，对，我问问他去。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啊、一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你瞧喂，真有两下子啊。 您问来了吗？ 一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稀松， 件件精通， 可不是件件精通吗？ 我想跟他比套拳。 这有种我的鼻子呀、啊、你。 您问问他。 问一下， 我们孩子想跟您比套拳。 哦， 妈妈要比拳、啊、 这可是一个师傅教的。来来来，看见了， 看什么呀？ 看见了。 看见什么呀？ 看见你挨打了。 谁挨打了？ 我瞅你让人打一嘴巴。 没有，我没挨打，我哪挨打了？没有。 不认账。哎呦，你小薇脸蛋都红了。 脸红了。 哦。 哦，刚才我吃鸡蛋的时候，我喝了酒了。 喝酒了？ 啊。 那喝酒就满脸红，你怎么一半红啊？ 我喝了半杯酒啊。 不算捞本 儿。哦，不算捞本儿，再来。包大人。哎， 不许打人家孩子。这什么呀？ 在您这来吧，他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拔他一个萝卜，我们

是马连良演唱的《白蟒台》，接下来请您欣赏马连良演唱的《往左断臂》。 啊 刚才是马连良演唱的《王佐断臂》。 Thank you. 最后请听谭富英演唱的《奇冤报》。 Yeah! 想想你来路不到大娘们一来只出一条